歉，太少时间在缠绵，太多时间在抱怨，太少时间值得去怀念。最后一夜几天，祝你送个小钱，快乐的瞬间多明显，勉强的诺言不实现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。 心事这种东西，你捂嘴的时候它就会从眼睛里跑出来，道理你和我都懂，只是情绪作祟，故事太撩人，一起来听歌吧。 明天汇聚成海洋，是暴风的江上，小屋错落成村庄，是土地的退让，活着难免有失望，我不会惊慌，路上遭遇了碰撞，我勇敢去抵抗。就这样长大了，就这样长大了，还是唱朝朝朝落，余生和月落怎样平静无波，别难过，有聚散人过，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笑，一笔火高高总有世事难料，别烦恼，努力挣脱逃，就这样子长大才最重要。

穿上嫁衣的那一刻应该是女孩子最美的时刻吧，即使你有很多的缺点，她依然会和你说，做你自己，我来爱你。这大概就是嫁给了爱情。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，那个能让你不用再咬着牙逞强，憋着眼泪倔强的人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每天在这里守候着你。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hospital today. My own feeling analysis does not feel so well. All of a sudden he has one year left to him. Now the music is playing but no more stay. 再见，离别不该在眼前，你让我无力闪躲着却又吻来的寂寞，反复纠缠着思念，颠倒黑夜与白天，如果结局可以再改变，怎样做都情愿，不要轻易任性的离开，让爱带你回来。

明天的我已不是今天的我，今天的你不是昨天的你，明天的我已不是今天的我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让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接下来请出的歌手叫做 Jolin 蔡依林。蔡依林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，凭借的不只是她的音乐形象还有舞蹈，更多的是她身上那种不服输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。 Jolin 蔡依林带来 Because of You。 It's all You're my sunshine and the rain， 是藏在我最美的氛围，没有谁能分享，我也无所谓。It's all, it's all, it's all me， 可责你。You're my sunshine， oh yeah。 不管谁，别人不了解想念的滋味，超过了一切。我相信只要专心，你就能感觉 How much I feel for you。 我也不问谁后来的情节，你不知道你遇上的人多珍贵。 And if only you were here I'd tell you， Yes I'd tell you， Oh yeah。 You're my sunshine， 你是

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失恋的感受？第一次失恋，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，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。失望多了就不再指望了，如果你不曾失去过，你又怎会永远的记得我呢？有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，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。如果有天我放弃了，不是因为我输了，而是 悄悄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，把你塞进去，想想今天的希望。在这个时候画一个随心所欲的妆，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不管下雨还是失恋，哎哎，多看自己一眼，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，也要走那一天。 第一次听到小柯的歌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记得那个时候一本杂志上对小柯歌曲的评论是这样写的：念来去，入水流，徘徊久，叹息浓，旧心情心依旧，愁自去，去更愁。

样，我可以安慰自己，在没有你的夜晚，能画出一些画面，留得住快乐，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 在同一天，月亮太阳在相遇。